天才杂技演员。有个杂技演员叫台骄傲，个子又瘦又长，走起钢丝来天下少有，不是天下没有。他在高空一根细钢丝上可以来回翻9999个跟头，然后在细钢丝上像陀螺似的打转，绕着钢丝像风车似的绕圈，最后像高空跳水一样到头直飞下来，再一看已经用一个手指头支着地面倒立不动，然后转起来了，转的只见影子，转的连影子也不见。小丑满台乱转在找他，他却已经在后台休息了。再说那个小丑还是个孩子，叫郑用功。这孩子可真用功，有空就练本领。他要台骄傲教，台骄傲每次都点着海报上几个大字跟他说：“天才杂技演员，看见没有？我可是天才杂技演员。天才就是天生的本领，你学得了吗？得了吧。”郑用功只好自己练。现在台骄傲到休养所里去休养，他往软绵绵的床上一躺，舒舒服服地伸了个大懒腰，甜甜蜜蜜地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什么叫休养？休养就是休息。好了，如今我要吃个饱，睡个够。来呀，快来吃的。”服务员给他送来牛奶、蛋糕、鸡蛋、橘子汁、冰淇淋、烧鸡、烤鸭，不管送多少，也亏他吧嗒吧嗒一口气都吃了下去，接着呼噜呼噜就睡。太阳出来了，郑用功来叫他：“台叔叔，你快起来做早操。”台骄傲马上把头钻到枕头底下：“ 别闹别闹，天才杂技演员还要做广播操，笑话。” 呼呼呼，太阳升高了，郑用功来叫他：“台叔叔，快起来练功了。”台骄傲马上把被子蒙住了头：“ 去去去，天才杂技演员还练功，笑话。” 呼呼呼，郑用功只好一个人练功，从早练到晚，连半夜还在苦苦的练。可台骄傲呢，反正躺下来就没起来过，醒了就吃，吃完就睡，这么吃吃睡睡，他那身子像给打了气似的胀起来了，打一个呼噜胀一点儿，打一个呼噜胀一点儿，一个劲儿呼噜呼噜呼噜，就一个劲儿胀呀胀呀胀，一直胀到有一天郑用功来叫他：“ 台叔叔，电报来了，等着你上演，马上得走。” 台骄傲这下只好起床，可还没站稳，已经滚到地上，手指乱撑，站不起来。怎么？他已经胖得像个特大皮球了。他好不容易站起来，到了门口，却怎么也挤不出房门。郑用功拼命按住他的肚子，让他一点一点往门外边滑。呼的一下，整个肚子滑到门外，台骄傲也就滚出来了。小汽车他坐不进，外面只好有一辆载大象的动物园卡车，只好对不起大象，让他等一等，先把台骄傲送到杂技场。表演开始了，台骄傲跑出场，不是滚出场，可他没法爬上钢丝架呀。郑用功灵机一动，赶紧用起重机把它吊了上去。台骄傲想在钢丝上翻跟头，可是呼，滑到了钢丝当中，整个钢丝变成了个秋千，又胖又重的台骄傲挂在那里。也亏他本来的功夫好，在那里滴溜溜转起来了。可他实在太重，钢丝给他越压越细，越压越细，最后砰，断了。 接 掉下来了。 台轿像个炸弹似的落下来，全场观众闭上眼睛就等着天崩地裂，可怎么没声音啊？闭上的眼睛偷偷张开一点看看，可一下子都睁大了。只见台轿离地不远，像个大皮球似的转个不停，大皮球下面站着小丑，就是勤学苦练的郑用功。他举起一个手指头顶着台骄傲在表演耍球呢。这就是一个天才杂技演员的故事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